今天的讲到是全中文的。那如果 if you need an English version, there's three copies that I made. 如果不需要英文的 version，你们可以打开你们的圣经。今天我们的讲到是马可福音，3章1到6节，马可福音 3章1到6节。我们大概会，已经开始了。我们大概会一个月有至少2次的全中文的讲道，之后其余2次就是我会用英文，然后有翻译，然后还有 Daniel 牧师会用英文有翻译，是这样进行的。好，那。你们打开圣经，新约圣经，马可福音3章1到6节，我帮我们读。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他的一只手萎缩了，众人为了要控告耶稣，就窥探他，会不会？在安息日医治那人，耶稣对那手萎缩了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他又问众人：“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那哪样是合法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环视他们，因他们的心刚硬而忧伤，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法利赛人出去，立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除掉耶稣。以上是神的话。就在耶稣开始他的施工的时候，他马上就遇到了反对。从2章的1月到我们今天的经文3章1到6节，来自法利赛人的反对或者他们的逼迫，越来越强烈，很早就开始与法利赛人心里议论反对耶稣，然后他转移到实际的话语，质疑和谴责耶稣，诬告他亵渎圣灵，也诬告他不进食。那刚刚在这前面的段落，他们指责他违反了安息日，然后最后在这里3章1到6节中，我们看到他们的想法和话语导致了行动，因为他们与第六节中的西律人，就是他们的敌人商议如何除掉耶稣，这就是罪的运作的方式，不是吗？这不就是人类的经验吗？他首先从一个不洁净、不公义的思想开始，然后他转向我们的说的话。然后就是来自我们的内心的那些话，然后叫我们的行为，这就是这里真正在发生的事情。而这一切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耶稣拥有权柄，他是拥有权柄的那位，以权柄 教导的那位，医治赶鬼的那位，体现上帝国度的那位，已经来了。他耶稣已经来了，在那之前从来没有像他这样的人。耶稣不符合当时宗教的观念，在那之前从来没有像他这样的人。耶稣的言行推翻了法利赛人对上帝以及律法的看法，他在重新定义，或者实际上正确的定义了法利赛人如此热心的律法，法利赛人对上帝的律法如此热心，以至于他们增加了额外的规则来保护他，试图阻止人们违反他。在这五次的对抗中，耶稣似乎正在撤销他们所做的一切，于是就有了争议。法利赛人受够了，他受够了，他们受够了，他们已经忍受不了他了。我们今天的讲道实际上是我们上次关于马可的讲到这个就是有关上次的延续。如果你还记得，我们上一次在马可福音大约是一个月前，我们看到了这个2:23-28，耶稣如何回应法利赛人的指控，及他的门徒在安息日摘麦穗吃。他使用撒摩耳记上的21章向他们指出他们的这个律法主义，向他们表明他们对圣经的无知。他还向他们表明，其实他们实际上不知道安息日的意义的真正意义，也不知道他的耶稣的真实的身份，他到底是谁。我希望今天重申最后两个，因为是通过今天马可给的例子联系在是给这个例子联系在一起了，就能看见对上帝的话有正确的认识，对安息日有正确的认识，对耶稣他自己有正确的认识和欣赏，我们才会对安息日有正确的态度。所以法利赛人对耶稣不满，但是耶稣呢？耶稣他高兴吗？那一直到3:5，马可都没有用词直接提到耶稣的情绪，提到他的感受。然而，虽然我们可能从他对法利赛人的反应中感受到他的不满，但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关于他感受的这个明确的信息。然后在5，马可写道，他怒目环视他们，因他们的心刚硬而忧伤。于是我们无需要猜测或者推断耶稣对这种情况的反应。耶稣确实有情感，就像我们一样，他很生气。有趣的是，这是福音书中的唯一一次直接说到耶稣生气了。是什么让耶稣生气呢？ 耶稣对哪些类型的事情感到不开心？在深入我们目前的这段之前，让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中耶稣生气的其他的一些地方。在马可福音的10章13到16节中，耶稣对门徒想要阻止小孩子来找他，他感到不悦。他回答说：“上帝的国是属于他们的。”然后在马可福音11章15到17节中，耶稣对圣殿中做买卖的人和兑换银钱的人，将上帝的殿，本应该是万国祷告的殿，变成了贼窝，而感到愤怒。在愤怒中，他推翻了他们的桌子，又用权柄来教训他们。在马可福音第12章41到44节，耶稣，他直接面对自私的野心，说那个寡妇从她的贫穷，只投了2个小钱，比那些从富祖宗投钱的更有意义。然后在这里3章1到6节，他对宗教的这样的机构，对这些宗教的领袖感到愤怒。但是他在这里生气什么呢？仅仅是对法利赛人对他的问题的不作声呢？不是，他这样的怒气是累积的，在他与法利赛人的交往中，一直到现在，他对他所说和所做的一切，都感受到他们挑战的方式感到愤怒。在我们直接的上下文中，我们看到他所关心的是态度，他关心的是态度，心里面的态度。他对他们，对圣经的，我们上次提到过，对安息日和对耶稣他自己的态度感到愤怒。那今天当我们阅读了这段经文，我希望通过对比法利赛人和耶稣的态度来向你们，说明这一点。希望通过这样做，当我们努力追求基督的心的时候，我们能够防止自己内心的法利赛主义。愿圣灵帮助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拥有正确的态度。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法利赛人，让我们来看看法利赛人的态度。耶稣再一次走进会堂，这是他在每个安息日的习惯。他注意到那里有一个手萎缩的人，他的手枯干了。虽然我们不确定，但确据似乎表明他不是这样出生的。但不管是什么原因，他的手已经枯萎了。虽然没有绝对的证据，但有一份圣经以外的资料表明，那是他的右手。这对他的日常生活的这个，也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在他的工作的地方。你要在外面工作，当然， 需要用到两只手。无论如何，在安息日，犹太人，都会在会堂里，耶稣也会在那里。因此，在第二节中，法利赛人窥探耶稣，他们在那边仔细的观察，要抓他的把柄，观察现场，看到耶稣是否在安息日医治这个人，会不会医治这个人，以便他们可以控告耶稣。马上我们就看到法利赛人 的一些事。至此，他们对耶稣的能力没有悬念。到如今，每个人都知道耶稣是拥有权柄的那一位，他有医治的能力。他们已经见证了他的奇妙医治，但他们正在观察现场，他们不再需要在心里议论，他们不再需要张开嘴了，他们也不再需要质疑门徒或者耶稣他自己。他们是安息日的警察，没有注意正在阅读的话语或者正在线上的祷告，而是在等待和观察，以便他们可能在耶稣的行动中抓住耶稣，并对他提出指控。他们和耶稣之间的冲突升级了。现在他们不仅有批判的态度，他们已经进入了纵容和阴谋的领域。阴谋的领域，他们你们知道吗？如果我们不小心，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可以让我们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可以让我们在另一个人的身上看到的东西或者事情，也许是他的优点之一，也许是他的弱点之一，发展成苦毒的根源。如果不立即适当的处理苦毒，我们对那个人的怨恨就会恶化。我们发现自己看着他所做一切，听他说的每一句话，只是为了抓住他的错误，并提出对他的指控。耶稣吩咐那个手萎缩的人起来，站在当中。他希望这个有残障的人走进会众中，让所有的人都能看到他。想象一下，他一定感到多么的不舒服，也许他甚至感到尴尬。在耶稣进来之前，他可能已经不觉得他的这个残疾怎么样，他就在坐在长椅上，没有引起任何不需要的这样的注意。耶稣这样做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他想指出，以说明我们上次提到的事实，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是为人以上帝为乐，信靠上帝，享受上帝而设立的。然后耶稣问法利赛人一个问题，以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这个问题，对，从2章1节一直到3章6节的整个部分，尤其是2章23节到3章6节，和这些与法利赛人的对抗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真的表明了他们的心。耶稣问法利赛人：“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意思就是说，杀人哪样是合法的呢？那第一部分非常的简单，因为它是关于安息日的目的。他向 他们指出，他们不明白耶稣即将在安息日通过医治这个人来做一项仁慈的工作。记得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上帝给了我们安息日，现在耶稣复活了，我们在一周的第一天庆祝安息日，过安息日，耶稣。基督教的安息日就是主日，使我们能够在它里面喜乐和得着祝福。这不是要列出一堆规定，一堆你不能做什么呢？你不能做那个，做这个，而是关于你能积极的做什么。你可以花一整天。一周中的24小时在耶稣里安息敬拜耶稣，那法利赛人当然知道第一个问题的答案，而且他们会给出肯定的回答，尽管他们在当天设置许多的圣经之外的限制，但现在让我们看看问题的第二部分。他说。救命还是害命？其他一些版本翻译说“行恶”或者“摧毁”。在快速阅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可能会很快说这是关于拯救残疾人的生命，但残废不是，并不会。威胁到一个人的生命，然后你可能会说，那么他的生计呢？他是要双手工作赚钱，对吧？这就是一些人的思路，但是我希望你仔细查看整个部分，这整段经文。因为你如果跳到第六节，他说了什么？法利赛人出去立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么样除掉耶稣。他们已经开始计划与他们的政敌西律的犹太支持者。尽管如此，他们如何？杀死耶稣，你看到那里发生了什么吗？问题的第二部分是关于耶稣的。他知道法利赛人在想什么，他知道他们有一个计划，他知道他们想要除掉他。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虚伪。假冒为善的这个完美的例子，他们是伪君子啊！他们声称完美的遵守上帝的律法，他们声称对上帝的律法很热心，以致他们指定了一堆其他规则来保护人们，甚至不接近 违反上帝的律法。法利赛人知道上帝的道德律法，他们的文士是这方面的专家。请记住，因为他们花时间复制和研究它，所以他们经常会花时间在他那个被违背的问题上进行重裁。法利赛人一方面自称坚守第四条诫命，但另一方面，他们心里恨耶稣，他们打算杀死他或者让他被杀，这明明是违反了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耶稣对他们的假冒伪善感到愤怒。什么是假冒伪善呢？一个网络词典说，假装自己不是或者相信自己不相信的东西，与声称相信或者感觉的东西相矛盾的行为，尤其是对美德或者宗教外表的错误假设。那在马太福音中，我觉得有一个，有更好的解释哈。在马太福音23章中，耶稣在39节经文中列出了法利赛人的虚伪。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他向他们指出了他们假冒伪善的几个例子，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中，在我们找到主导文的同一章的经文中，耶稣将他的门徒应该祷告的方式与假冒伪善的习惯进行了对比。在那里，他给了我们两个假冒伪善的这个标志，它给了我们两个这个识别的特征。首先，他们的行为与他们的言辞不符，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定义一样，他们说一件事，但是他们却做另外一件事。他们说他们热爱上帝的律法，但他们一直在心里故意破坏它，或者用他们的说话方式，最终在他们的行动中。其次，当他们做正确的事情的时候，一个假冒伪善的人希望每一个人都会注意到他们。哎，看着我，看我多好！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向我们指出，这在他们的祷告、他们的施舍、他们的奉献和进食中故意表现出来，让人们看到。这在他们的祷，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他说：“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祷告，故意让人看见。他们在人们面对施舍，以待人见，他们摆出一副悲伤的表情，有待观察。这对我们很重要，因为你和我很容易怀有一种内在的法利赛人主义的这种虚伪，这很容易。要说什么很容易，但做起来是另外一回事。由于骄傲，想要引起对自己的注意，甚至更容易， 尤其是当你做一些属灵或者善良的事情的时候。现在，法利赛人对耶稣的问题保持沉默，因为他们心里知道，他们希望耶稣被除掉。他们无法回答，因为他们的心是刚硬的。他们的心对恩典是封闭的，他们固执己见。他们要，你们要注意，当我们生活出现假冒伪善，然后被捆绑的时候，就会发生这种的情况。我们的心会开始对这个福音关闭。耶稣，他怒目环视他们，因他们心刚硬而忧伤。当任何的人心刚硬，耶稣会伤心，这会让我们的主流泪。现在我们已经考虑了这个法利赛人，那让我们现在看看耶稣，让我们看一下耶稣的态度。耶稣在安息日再次回到了会堂里，他还会在哪里？他是上帝的，他是上帝子民应该在的地方，他在会堂，他在做礼拜，所以马上我们看到他对安息日的态度是正确的。他知道在那里对他有利，实际上是对他们都有利。我们要记住，在第2章28节之前的经文中，他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主也关注那里发生什么事情，他也观察那里的地方。其实他是那个真正采取主动的人。他告诉那个手萎缩的人，他说：“向前走，起来，站在会众当中。”是他让这个人成为法利赛人的食物客，或者他们的边界，是先开口。最先开口的是耶稣。是的，这个手萎缩的人可能很尴尬，但耶稣看到了大局。然后是耶稣首先对法利赛人说话，问了一个问题，问了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或害命，哪样是合法的呢？耶稣。他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让他们因忽视回答问题而暴露无情的律法主义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很生气。那耶稣很生气，这是否意味着我也有权利生气？不是。我们的愤怒是有罪的愤怒，是充满罪的愤怒。当有人做了我们不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感到不舒服。如果我们考试中表现不佳，我们会生气。或者有时候我们只是愤怒的人，容易生气的人。 难怪没有人愿意和我们一起出去玩。但耶稣却不一样，耶稣的愤怒在希腊语中是 orge，那他这个意思是生气、愤怒、报仇。耶稣的愤怒是公义的愤怒，他恨无罪。法利赛人想要毁灭他，他们想除掉耶稣。那以下是新约中其他的一些关于耶稣愤怒的地方，在马太福音3章7节，这边谈到法利赛人和文士，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孽种啊，谁指示你们逃避那将要来的愤怒呢？”那在罗马书2章5节谈到上帝公义的审判，他说：“你竟放任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累积愤怒，在愤怒的日子，上帝公义的审判要显示出来。或者在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10节，他谈到教会，然后他说：“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上帝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还有启示录中也是有好几个，好几节经文说到，那这是一个在启示录的19章15节，他谈到最后的救赎，然后他说直接，他说接近圣经结尾这个地方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用来击打列国。他要用铁杖管辖他们，并且要端全能上帝烈怒的炸酒池。这是耶稣对不义的态度，这是他对邪恶的态度，这是。他对法利赛人的虚伪，对他们的假冒伪善的态度，如果你们不悔改，并凭着信心转向耶稣，如果你不承认他是你的救主和你的主，这是他对你的态度。但是你们要记住，上帝是一位充满恩典。怜悯、同情和仁慈的上帝，他不轻易发怒，并有丰富的慈爱。上帝借着恩典赐给我们的他的律法，上帝借着恩典赐给我们安息日，就是主日，他给了我们7天中的1天，为了我们。专注的敬拜和休息，为了基督徒的服侍和慈悲的事工，因为他自己是仁慈的，他为我们设立了安息日，而不是为安息日设立我们。安息日是他从他主权恩典给我们的礼物。因为我们需要安息日，我们需要称安息日为喜乐。以赛亚书58章，事实上，我们一定将会称安息日为喜乐，因为我们以他为荣，仁慈，安息日的主，让我们记住，这全部都是关于他的。都是关于他的， 这是关于顺服主，这是关于顺服他的主权，在生活的各方面，我们要顺服他。这是关于对安息日有正确的态度，顺服他，甚至把我们的时间也顺服他，也摆在他的主权之下，让我们一生都致力于荣耀他，永远享受他的同在。让我们感谢他的救赎，他救赎了我们。如果我们呼求主，如果我们呼求耶稣，我们就不再是他愤怒的受害者，而是他将我们从即将到来的愤怒中拯救出来了。我们得到了他的爱。我们得到了他的关心，我们得到了他的救恩，让我们降服在他的里面，在他的权柄之下。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通过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你是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安息日的主。要求你帮助我们，能够降服，能够顺服你的话语，能够感受到你对我们的恩爱，你对我们的包容。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